当你有一天对我说，我一样会在这里等着。当你爱我，当你爱我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也就足够。 从现在

放开无情的将阮放。野花啊野花，开甲这呢香，为何会坠落黑暗巷？野花啊野花，开甲这呢红，你敢知花谁人落土，啥物嘛无采干？ 黑夜流浪，

给相爱太多考验，不爱的人只能怀念。明天，明天你就要飞得很远，匆匆的相爱，深深的印在漫漫的星空之上。 单纯的生活。